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上一集咧，我哋介绍就系加拿大诗人翁达杰嘅作品，今集就继续。 系啦，咁其实翁达杰，我上一集我有讲啦，佢好似分成咗两个人咁样，一方面写住好严肃或者系好正路嘅小说啦，咁一方面又写住啊，哇，都似模似样嘅诗，其实都唔可以，唔止系似模似样，好似我哋上一集讲嘅，同埋今集要讲嘅好多诗咧，我觉得系真系同好多大诗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吓。我就谂，成日都会谂一个写小说嘅人转写诗，同一个写诗嘅人转写小说咧，其实都各有奇妙之处啦。咁写小说嘅人咧，佢系好精心考究嘅，好重视结构啦，又好重视人物啊，或者系一啲冲突嘅诞生嘅嘢。但系诗咧，可能就会系所谓更有诗意，其实就更加飘渺啲啦，同埋系更加天马行空啲啦。咁好有趣就喺佢嘅诗入边，我哋睇到呢两样嘢咧，都系有结合噶咯。比如啊，我哋跟住要讲嘅两首都几有趣嘅诗，一首就简明啲，一首就非常之深奥。咁首先系《宫殿》。 宫殿，翁达杰。上午七点，曙光初照的时刻，我散步走过宫廷，将护卫吵醒，围巾绕在脖子上，嘴里露出白色雾气，长臂猿形神踱步。在20英尺高处穿梭于炮楼拱门之下，行走于中式护墙边上，我独自一人探身进入飞奔的空气。古老的国王曾发出一声嚎叫，将鸟群放走，如浪花般砸向下面的城市，庆祝自己的生辰。鸟儿需要进食的时候会回到它的手里，与征收的谷物无异。拉贾斯坦邦所有地方的宫殿寿命都不长，在这个高度，一阵红色的风，我冰冷的衬衫和毛衣，下面是白色的城市。一声漂亮的哀啼从女人的嘴里升起，街上有300台半导体同时播放乌代浦唯一的电台。 宫殿，咁就系加拿大诗人翁达杰嘅作品，呢首系简明啲，系咪啦？ 呢首简明，但系咧有啲即系话呢种大象于无形嗰种啊，佢令你睇唔出嘅痕迹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个好拿手嘅匠人啊。咁佢写佢自己一开始咧，佢讲我走个宫殿咧，佢系完全唔需要铺垫，我系边个啦？点解我会走个宫廷呢？或者系我哋需唔需要讲话我梦见自己系一个皇帝等等呢？咁我直头就系将自己当皇帝嚟写，而且呢，佢个视觉完全进入咗呢个虚构皇帝嘅眼睛，佢个嘴巴嘅感受，佢睇到嘅嘢全部都系细节，即系栩栩如生，将你带咗入佢个身体一样咁样。跟住呢，佢就去到一个高潮，就系话呢个皇帝佢发一声嚎叫，去到呢个时候呢，佢就冇再用我嚟讲呢个皇帝啦，就变咗一个第三人称啦。陈呢都开始转换咯，你会睇到系一个小说技巧嚟嘅。咁呢个时候呢，就一下子将成个镜头拉返入历史啦。但系到最后呢，一阵红色嘅风呢系吹到佢嘅衬衫同毛衣。咁衬衫同毛衣当然系属于现代嘅事物啦。咁就好似一个梦突然间醒返过嚟嘅时候，哦，下面嘅城市铺展开嚟，呢首诗好有趣嘅，真係好似一个长镜头咁样，突然间滑过嚟嘅时候，呢、这个时候呢係变咗有300台半导体，即係收音机啦，喺度播放緊呢个地方乌代浦，即係印度嘅一个城市唯一嘅一个电台。咁呢度其实係呼应返前面嗰个古老国王发出嗰一声嚎叫嘅，喺依家呢个所谓嘅民主化社会，电台传媒代替咗呢个国王。呢个国王呢，佢曾经系发出嚎叫，系放走啲鸟嘅一种自由嘅行为啦，嚟自一个国王。但系去到依家呢，系半导体呢统一你哋嘅思想，你所有嘅人都要听同一个电台。 即系啱啱反转， 系啱啱反转。咁你话古代好啲定系现代好啲？你话呢个国王嘅生活或者呢个国王似嘅诗人多啲，定系呢个旅游胜地醒嚟嘅一个真系游客嘅诗人，边个更加有诗意啲呢？ 系哇，估唔到啊！宫殿呢一首诗， 好有趣嘅就系你唔系不知不觉你已经转换咗几次喺呢首诗入边啊，最后先突然间恍然大悟咁样。 系宫殿啊，跟住落嚟我哋听白蚁声。 白蚁声，翁达杰。这首诗写给消失了的人们，写给坠入代码之网，把自己房间给超人做冰箱的人们。他们试过所有能飞的服装和骨骼，把道德铁肉刨去，直到能拉着自己穿过一个针眼。这首诗写给那些人们，那些盘旋着盘旋着在以太边缘死去的人们。我有个恐惧，没有语言能说，恐惧下坠，发不出声音，一片又一片，只有嘴唇开合的沉默。为什么我在英雄中间才最懂得爱？他们扬帆驶向那完美的边际，在那里没有人制能量，也没有掉下的沙袋，好用来测量高度。第三个十字架的沉默，第三个人挂在高处，这么孤寂，我们听不到他诉说他的痛苦，他不存在的兄弟情谊，他和女士的味道有何相干？他们能肯噬他痛苦的残骸吗？马来的霍尔克族人把驴子的舌头割下，让他们变成沉默的负重动物，去敌对地区受命。这般残忍在前，他们还有什么可说？成功的达希尔哈米特难以容忍对话，转向文字之间完美的空白。这种空白会生长，僵硬冷淡，靠着床是一枚蛋，最美的时候就是没有打碎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生长，披上种种我们看不见的色泽，还有那些生命严峻的星星在沉默中内爆，往昔也曾在空中盛放。这般舞步在前，他们还有什么可说？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白蚁声，咁就系加拿大诗人翁达杰嘅作品。 啊，呢首白蚁声咧，非常之复杂啦，或者系咧，其实佢如果我哋将佢当一部科幻电影嚟睇，可能会有趣好多。佢我读呢首诗嘅时候咧，令我谂到一啲嘢，比如话我谂到咧就系2001太空漫游最后嗰个镜头，唔知大家有冇记唔记得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太空人咧穿越好多啲迷幻嘅隧道咁样之后咧。喺一间白色嘅房入面醒过嚟，间房系即系法国宫廷式嘅装饰嘅。跟住佢醒嚟嘅时候咧，发现嗰块黑色镜对住佢，跟住佢自己喺张床度慢慢变成一个 baby。 嗯， 吓咁呢首诗就系呢种感觉。佢一开始佢话写俾消失咗嘅人嘅，咁消失咗嘅人咧呼应翻嘅题目白蚁星咧，白蚁星系指点咧？系指某个行星咧，佢燃烧尽晒所有。能量释放晒之后，佢就会进入另一个阶段，就系铜塔。佢就会向自己内部铜塔越缩越细，而且嘅质量会越嚟越密集。咁白蚁星最大嘅特色咧，就系话你如果你尝试降落喺佢表面咧，你会被自己嘅重力咧拉扁压扁。即系如果人企上去，会即刻变成一个扁嘅人，因为佢嘅重力太重啦。咁白蚁星就象征住一个星星嘅生命嘅消逝。咁佢一开始就带俾啲消失嘅人，但系呢消失嘅人咧好有趣。佢用嘅我点解话科幻小说咧？佢话坠入呢个代码之网啊！呢、這个就好似呢攻壳机动队咁样，即係啲人呢变成咗网络上嘅灵魂吓、即係你已经唔需要肉体嘅存在，你变成网络上嘅存在。把自己房间给超人做冰箱啲人呢、這个就好难解释点解你嘅房间会俾超人做冰箱呢。咁其实呢入面有一种幽默感，係一种即係佢喺度调款緊呢个科幻嘅作品。但係将呢啲嘢拉返入嚟呢，佢係想讲緊最中间嗰部分系非常之沉重嘅，佢先系讲到咗耶稣 啊，佢话第三个十字架嘅沉默，因为耶稣嗰阵时钉十字架有三个十字架，两边系两个强盗啊嘛。佢话佢唔诉说佢嘅痛苦，佢嘅兄弟情谊嗰啲全部都冇晒。跟住佢再俾一个比喻落嚟咧，就系好典型嘅翁达杰嘅比喻。佢就咧讲咗马来人啊，马来人将驴子嘅条脷割咗，用嚟做牲口，咁系好残忍噶嘛。你奴役人哋，仲要唔俾人讲嘢。呢两样嘢咧，都指向嘢就系话最大嘅痛苦系无声嘅，最大嘅痛苦系讲唔出嚟嘅。佢话就好似佢打个比方，佢又再引一个小说家，就系写《马尔他猎鹰》嘅达希尔哈米特。佢话佢后嚟佢写嘅嘢咧越嚟越空白啊！即系其实好多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都系有呢个迹象嘅，即系越系到最沉重嘅地方或者最难解释嘅地方，就索性系留白啊嘛。咁最后佢再翻翻嚟，成首诗翻翻嚟就系白矮星嘅意义系乜嘢？佢话白矮星佢延尽自己嘅生命，系为咗咧喺沉默入边内爆，但系内爆咧我哋唔使惋惜啊。佢话前面嗰啲耶稣啊呢、这个驴子啊呢、这个哈米特等等，已经为我哋演示过沉默嘅意义。沉默系一种舞步啊，对于一个可以创造嘅人嚟讲，咁样咁其实呢首诗当然系一首关于写作嘅诗啦。 系， 即系当我哋选择沉默嘅时候，我哋点样嘅沉默先至唔至于变成白矮星咁样嘅沉默呢？ 系，其实咧，佢好多首诗咧都系讲紧话你点样去发声啦。但系佢用诗，即系入诗嘅题材，真系多到不得了。 系啊， 白矮星又得哦。 系啊，即系、就是、你话呢啲就系我话我喺其他诗人入边比较难睇得到嘅。一个写小说嘅人咧，好似百科全书咁样，天马行空之余咧，仲要系佢可以佢知识储备非常之庞大，乜嘢都会拉到入嚟，令你产生比较。我话佢个科幻嘅味道亦都系咁，就好似呢入边有几个空间并列接叠平衡宇宙喺入边咁样， 系即系似一首科幻嘅小说啦， 好有趣 啊！跟住落嚟，我哋听《河上的邻居》。 《河上的邻居》，翁达杰。流言四起，你居住在杭州山间或波达兰城里的一间茅舍。要不就一定身处越州，我婚姻的灰烬让明媚的秋日蒙尘，这个月的仙人掌闯露雨下，而你斜倚在我的孩子们身边，身边有溪水蛇，田野里的芦笋，穿过整个宇宙，我点亮的每个房间都曾是昏暗的花园，我握着的仅有灯火，这封书信将我描绘透明如我，大厅里的一只死鸟与盥洗室的对话，台阶上树叶的陪伴，我经常路过它，月亮、树叶、芦笋的回忆，我找到了它的耳环，就在没有窗帘的窗户底下。厨房里盐分充满 RCA 维克多公司商标狗的身体，让我们凭嗅觉摸索明年与流淌的春泉同行，寻找彼此，来到东方一隅，在路上行进，走向混沌深处和隐蔽。在这些时候，没有交谈，心中没有结论。我付了邮资，封上信封，寄到一千英里之外的地方，满是思绪。 河上的邻居就是翁达杰的诗。 河上的邻居呢，其实跟刚才白艾星那首呢有少少的主题的相似，都是一种呢惺惺相惜，创造者之间的惺惺相惜。咁佢入面呢好有趣，就是佢一开始是用了中国的地名，佢说你住在杭州或者住在越州。我想呢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名呢，除了一种东方文化的之外呢，另外就是令人想到禅宗这样东西。杭州、越州啊这些地方呢都是以前呢禅宗和尚呢喜欢在这里修行的地方啦。咁所以成首诗其实禅意好强的。那个禅意就是说他通过修禅或者通过文字通过对美的欣赏，是为了寻找自己。 但係當然啦，佢到最後呢，佢係講到呢嗰種尋找自己呢，有時就係我話惺惺相惜係指咁樣啊，無數個人都喺度尋找自己，但係最後可能喺對方喺彼此嘅身上揾到一啲真理，咁你可以理解為愛或者友誼，亦都可以理解為呢即係一種共同嘅修行者呢對同一個真理嘅參詳。咁佢入面呢搬咗一個意象都好好突兀下，同前面嗰啲好似好唔一樣啊。佢話佢講咗呢個維克多公司商標狗嘅身體，即係嗰隻狗仔聽住個喇叭嗰、那個好出名嘅標誌。係啦，咁其實呢入面呢就係佢講緊嗰種惺惺相惜，隻狗仔聽留聲機嗰、那個形象咁深入我哋嘅心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入面係有一種唔同即係異類嘅物體嘅共鳴喺入面。 係啊，好多人都用呢個商標去。 係啊，因為好有詩意啦，因為商標係可能係最成功商標之一嚇。係啊，我哋即係一提到就會諗起。同埋咧，佢最後話尋找彼此嚟到東方一隅嘅時候咧，即都係呼應翻前面杭州啊、粵州啊咁樣。其實亦都係一種異己文化，即係我哋往往會喺一種異己嘅文化入邊揾到自己啊嘅來龍去脈咁樣。 嗯，河上的鄰居啊，咁啊，最後我哋要聽呢一首《華樹皮》。 華樹皮，自喬治威利，翁達傑。華樹湖上的風暴過後一小時，這座怒發直立的島翻滾，樹葉還在飄落。这个时候，闪电之后的这一小时，我们松开木筏，水的静默比岩石的静默更为纯粹。一只蛙掌碰到了自己，我们渡过盲目的水银，感受水流的肌肉，刀锋在黑水中挥舞。我们精挑细选每个随意的词，从船头传到船沿，好似向后仰着身子传递一只水壶，有回声，水面的震颤。我们在一个绝对的风景中，在内卷自叠的名字中，环绕岛聚意味着木岛苍鹭披着蓝灰尘衣从树上飞跃出来。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滑动，不外乎与友谊有关。我们开始唱一首老歌，不需要这么多歌词。我们已经超越了给乡野命名的阶段，倒影从来都不在身体之外，不在风暴后或水流和树木的疲倦之外。 华树皮作者就是加拿大诗人翁达杰。 嗯，华树皮是这本诗集里面很感人的一首诗，可能要很细读，同埋呢你要想象，因为佢前面呢成个描述，尤其前半段呢是非常之电影化的，就好像一个镜头，好像一个乜嘢镜头呢，我就觉得令我想起波兰斯基的水中刀啦那部电影，或者想起呢何索的电影，何索好喜欢拍啲人在荒野中㗎嘛，在雨林入面啊，佢有一部叫陆上行舟嘅，就是讲一班人在雨林入面要夹硬拖部船上山咁样嘅。咁其实呢首诗入面就令我感到，尤其佢前面话我哋渡过盲目嘅水银呢个比喻，就好似万籁俱寂，成个世界都遗忘咗你，呢个文明嘅世界遗忘咗你，就得佢同呢首诗所致嗰个乔治威利，佢哋两个人喺度森林入面喺雨水之中呢啊穿行緊，成个世界都喺度零零林林啦，有风暴有剩啦，好似两个人回归到最原始，好似两个印第安人喺美洲嘅一个丛林入面穿行，跟住仲话佢哋传递水壶啊，但係又唔出声唔讲嘢。最后佢话我哋可以唱歌，仲要系唔需要歌词嘅歌。呢样嘢系咩嘢呢？就系所谓默契啦，所谓尽在不言中啦。其实呢首系一首友谊嘅赞歌嘛。 即系乔治威利系佢嘅 好朋友，实系好朋友，同埋系出生入死嗰种，即系一齐去过一个咁嘅地方，有个咁嘅经验。其实首诗好简单，表面睇嚟系对于一段经历、一段冒险经历嘅如述嘅描绘啫嘛。但系入边又有好多暗示，系讲紧呢两个人嗰种莫逆。所谓莫逆，真系唔需要讲太多嘢。嗰句好重要啊！唱一首老歌，唔需要歌词，就系咁样。 系，其实系咪唔系咁多小说家可以 驾驭到诗啊？ 系啊，系啊，一手写诗，一手啊。 比如话我哋好出名嘅华人小说家哈金啊， 嗯、 哈金佢都写好多诗，都出咗几本佢嘅诗集。老实讲，我系几失望嘅吓。佢嘅诗小说写得非常之好，哈金小说真系不得了。但系佢嘅诗呢，就系、是、一种典型嘅保守嘅喺美国大学写作班培育出嚟嗰种诗啊，讲得唔好听系啊，系。其实好多时候系诗人撰写。小说会成功，但系小说家写诗呢、 嗯、 因为诗有啲嘢呢系唔挑得明嘅，但系小说呢你往往要挑明佢， 嗯、 所以小说家有时会忍唔住讲好多嘢，讲多咗，诗要含蓄啲嘅。 系吓，咁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咧就介绍咗加拿大诗人翁达杰嘅作品啦，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诗人啦， 拜 拜。 Bye bye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